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萨米尔一行人来到防空洞，摆弄着角落里的设备。哎，不要管他了，太阳能电池比这个好。哎，太阳能电池，对，待会儿我们把这些旧电脑弄到摩托车上去，用太阳能供电，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KDA 说，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是410伏，这些电脑的额定电压是220伏，做个变压器吧。冲锋枪是机械结构，用中间型微粒弹的夹，现在算起来已经是三代前的产品了。后来电磁枪加3毫米子弹代替了它，又被激光枪所取代。大破坏前最先进的枪支是等离子步枪，不需要子弹，破坏力最大，后被联合国限制生产。但是若论射程和精度，则是激光枪稳坐第一把交椅，电磁枪其次，离子枪最末。眼前这把在现今的世界，力量和射程都不敢恭维，而且又重，有7-8公斤。哎，看看能不能找到子弹，不行就改装。萨米尔毫不含糊。 KDA 取下3件军大衣，一件递给萨米尔，一件递给艾利克。这好像不是天然棉蛋白制成的，纤维都没有断开，果然是军用装备的好，大家都换一下吧，你们的棉服都破旧不堪了。 KDA 边说边穿上一件，蓝黑色的衣服一直垂到小腿，笔挺而保暖，肩、肘和心脏的位置镶嵌着黑色的钢化塑料甲壳，扎上黑色的束腰带， KDA 一下子英姿飒爽了许多。嗯，不错，看着不像游击队，像年轻有为的指挥官。萨米尔笑起来，他那件相对自己宽大的身躯而言小了一点，下摆垂到膝盖，不伸直手臂的话袖子刚好到腕，倒也不影响使用。埃里克的情况则比较严重，大衣拖到地上，袖子长出一截，松松垮垮的像裹在了棉被套里。萨米尔看着他的模样哈哈大笑，爽朗而浑厚的声音穿过那道铜门在大厅里回响。KDA 蹲下来，一圈圈地卷起长袖，直到露出艾利克的小手。然而大衣的结构却变得更加奇怪，艾利克的腕上像装了2只杠铃的配重盘。萨米尔笑得喘不过气来， KDA 回路中也忍俊不禁，弄得艾利克很不高兴。 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个头高一点吗？ 大衣自配腰带的位置相对于艾利克来说实在是太低了，几乎在膝盖。KDA 便抽出束带往上挪，扎在了他的腰部，然后试着用钛合金刀切割开长长下摆的一部分，直到露出双脚，在切割口露出一个人工合成的棉絮。 把袖子也裁一下吧。 艾里克央求。哎，你等一下，我先去车上找针线。你的大衣主要问题是太肥了。艾里克，你要先争取吃胖一点。艾里克不说话，伸出手指揪住蹲在地上的 KDA 的脸拧起来。 KDA 咧着嘴喊疼，他不知是真是假，趁他松手， KDA 偷偷把一顶军帽戴在了他的头上，直接罩住了银白的头和深蓝色的眼睛。最后还是凯文赢了。萨米尔笑得肚皮疼，没发觉火把已经快烧完了。摩托车系统过载，20多年的老电路和老机械毕竟经不起这么折腾，应力长期作用产生的内部裂纹一直在不知不觉地生长着。机器和人一样有自己的寿命，有些还很短，只不过可以更换零件。我们得注意，这电路如果烧毁，太阳能供电和地形定位可就废了。靠奔天马自己的能源炉，我们可到不了赤道。萨米尔边说边担忧着以后若是遇到困境，摩托车优秀的速度和移动特性发挥不出来，何况外面现在还有奇怪的机器蝗虫，不知道走了没有，如果再被追一次，摩托车是绝对跑不掉的。他把将近3吨的车推到离洞口几十步的距离，让阳光射到电池板上。萨米尔抱一台机箱，一部 CRT 显示器和其他计算机上拆下的磁盘，艾利克手里抓一把从废机器扯下的电线，几块铁片。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又回来？ 艾利克问。小型军用机器都需要频繁的能源补充和系统维护，估计他们不是去袭击别人，就是在某个基地维修，而且一定不会离此太远。希望他们充能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冲出这片地区。萨米尔道。 我觉得有点难度，首先小个体补电很快，其次他们把天都遮住了，我们若不在短时间内跑出几十公里，势必会被捉住。 KDA 担心。 哥哥，你的话好吓人啊。 艾利克努嘴。 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难继续前进。你们都看到了，他们会攻击生物，我想他们可能也对机械制品感兴趣。路上我见到的金属残片都有被咬断的痕迹，明显是机械嘴切割的结果。 KDA 分析。 那他们吃金属吗？ 艾利克问。 不，一定是收集金属。 KDA 回答。做维护用的原料。 萨米尔的眉头凝重。 当然也可能是生产原料。 难道他们的数量还在增加？ 艾利克不敢相信。有这种可能，萨米尔回应道。生物蝗虫白天捕食，夜间休息，当然了，机器人未必如此，不过我们可以等等看，反正现在也走不了，若他们晚上不动，就在晚上出发怎么样？当然纯粹是碰碰运气，不行再想别的办法。 夜里我们的视野太小，不仅路不好走，危险生物如果出现的话也不好对付。 KDA 的话让艾利克不知所措。先不要管了，凯文，你先解读一下这里的磁盘，看看有什么收获。 KDA 用铁片和电线绕制了一个简单的变压器，根据线圈数测算出变压数值，然后接在太阳能电输出口和计算机电源之间，启动机箱。 艾利克紧张地咽了一下唾沫，他希望这东西能跑起来。 短暂的寂寞，接着是风扇缓缓转起的声音，屏幕上出现了古老的提示符，那些文字结构已被荒废多年，更优的世界语早已代替了各国的民族语，估计只有 KDA 能看懂。 这是登录的开关，进入系统。 没有密码，加载操作系统。好，我进去了。 KDA 熟练地敲着键盘，遗憾的是磁盘上只有各国的地形和战力介绍，这对没有了国家在生存面前什么都不重要的世界搜集这些数据显得无用而可笑。他不断地关闭系统，更换磁盘，重开检查，数据依旧，至多找到些备份文件， 老旧的电脑运行很慢，萨米尔也是第一次看到几百 MB 的 OS， 几个 GB 的磁盘，这对大破坏之前发达的电子科技而言，仿佛太阳系中的一粒尘。到第七块磁盘的时候，有几段文字进入了三人的视野。第七号核战指挥防空洞1993年完成，废弃注销，后面是这里的一张平面图，电力系统、水利系统和周围地形都标注得很清楚。三人这才知道防空洞里面还有几个房间，一个供水店，一个仓库，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屋子。这台飞机存放太久，电路受潮很严重，刚才我用热风烘干做了预防，还是撑不了多久，我们尽快把这个记录下来。 KDA 用右手手指在地面水泥上一笔一画地刻起来，轻松地像在沙滩上游走，地上不一会儿就出现了一片纵横交错的沟。关机，换下一块磁盘。艾利克打了一个哈欠，肚子开始咕咕响。再忍一忍啊，马上就检查完了。萨缪认真地盯着屏幕，给女儿丢来一句。奔波的生活毕竟辛苦，这对于孩子和病人来说更加的严重。虽然这个过程中能增长许多的见闻，对孩子的成长是宝贵的财富。磁盘检查完，每一块都冒起了烟，天空渐渐发红，已是傍晚。 KDA 用指尖热风烤着罐头，然后递给了妇女。这是一个过夜的好地方，遮风挡雨，就是有点阴冷，待久了怕是会得病。洞口的蔓藤已经烧得差不多了，除了摩托车的热风器和凯文，我们找不到其他热源了。幸好修剪的军棉大衣穿在身上很暖和。萨缪尔一边吃一边说，艾利克也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件衣服。萨缪尔先生，刚才的地形图，东南边十几公里外有一个军工厂，这是附近唯一的。 KDA 说，这么多年了，说不定早就没有了。艾利克咬着汤勺插了一句， 不，军用技术需要积累，这种工厂不会那么轻易而举就撤销的。 要是被人拆了呢？哼，谁敢拆军工项目啊？没被拆掉又怎么样？ 艾利克不服气， 哈，我推测蝗虫说不定就是从那里飞来的。 KDA 一字一板，声音清晰。凯文，你想做什么？萨缪尔问。 我想毁掉哪儿？他神色很镇定。 那堆东西那么可怕，你一个人冒险，我不同意。萨米尔摇摇头。 我也不同意。 艾利克收起撅着的小嘴，脸上闪现一丝黯然。他想起了母亲，他不愿意再失去任何一个家人。 好吧， KDA 只得接受他们的意见。艾利克抬起头，又微笑起来。KDA 走向洞口检查摩托车的充电情况，萨缪尔看着女儿握着汤勺搅拌罐头的小白手，心里一阵酸楚。这孩子一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生存而吃东西，从未尝过真正的食物，也没有充足的营养，那些在大破坏前的美味他自己在小时候起码还接触过。食物储备已经差不多了，得想办法，萨缪尔盘算着。饭后 KDA 在前，三人试探着走进洞口。大厅的左侧是水电控制室，右边是仓库和不知名的房间。庆幸的是，这些地方没有那种大铜门挡着，而是无锁的双开铁门。水电室里很小，十余平方米，正对门摆着两台高大的机柜，伸出几十根上上下下的加粗钢管道往四面八方，管身上布着阀门和说明字符，电缆于地下散乱。萨米尔检查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发现。根据 KDA 检索到的信息，这里有自己电源和抽取地下水的供水系统。可从何打开呢？他又敲了敲那些管道，都是中空的声音。映着火光， KDA 检查了两个机柜，然后把这庞然大物挪转过来，拆下后面的钢板，摆弄里面的跳线。 萨米尔先生，需要电才能抽水。 他顺着一根粗电缆摸索到空荡荡的末端。 未完成的防空洞就是未完成，放弃吧，去仓库看看。仓库比同门指挥室和水电室都要大，湿烂的空纸箱堆在一角，模糊一团，看不分明，长满真菌。一些陶瓷绝缘体和锈蚀的很严重的钢材散落在地。萨米尔用冲锋枪碰了碰那些钢材，一堆废铁，什么都没有。食品和药品重要，人首先要生存。 爸爸，还有间屋子。 嗯，但愿那里能有派得上用场的古董。最后一间屋的门上没有任何标志，不起眼的在大厅角落。 KD 轻轻地推了一下，那门便轰然倒地，荷叶已经锈断。踏着碎裂的板， KDA 用火光照亮里面，里面是一个居住间，门的对面白布单盖在水泥的床上，左手是张梅木桌，上面摆个古旧的本，几个陶瓷杯，杯内插两支铅笔。 KDA 轻轻地捏搓布单，没有碎掉，看来是合成纤维。布单下冰冷冷的水泥床上躺着一副白骨，保持着一种仿佛很宁静安详的姿势，看起来并不让人恐惧，全部像中控室里的那个，如同身心疲惫致死的模样。这么多年肉体早就腐烂了。艾利克捂着口鼻，在骨架手里找了一个小塑料瓶，上面的标签已经看不清了，像是某种药。萨米尔端起那个陶瓷杯仔细观瞧，这怕是整个防空洞里面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了。他放下杯盏，把手指擦干净，小心地打开桌上的笔记本，期待这里面有重要的讯息。他不敢把火靠得太近，怕火星落下点燃了这贵重的珍品。发霉的纸张上隐约可见许多手写的字，古老的文字是萨米尔不熟悉的。 KDA 过来帮着解读。来这里已经七年，当初耗费那么巨大的财富，30年修建的这个山体防护所，本着为国防增地，说不用就不用了。这里的一切核心设备都被撤掉卖掉，只留下这空洞洞的坟墓。他据理力争要保护这里，触怒了地方势力，被人关在洞门里锁死，不给他粮食和水，让他活活饿死渴死。剩下的工作人员各奔东西，付出那么多牺牲换来这个结果。这里到处盘踞着怨灵吧，他才30岁。那扇门关闭之后就再也开启不了了，我趴在门前哭了一天一夜，我的敲门声都传不到他那里。我总为那些为这个项目而牺牲青春的人而痛苦，他们爱国，他们付出自己的一切，他们毫无怨言，他们没有错，他们的付出绝不是毫无价值的。父亲是地方势力之一，被西方收买，而极力插手撤掉了这个项目，让建成80%的掩体不得不废弃，亿万资金和十几人的忘我牺牲打了水漂。他是汉奸，我憎恨他。作为这里曾经的工作人员之一是我的光荣，作为他的女儿是我的耻辱。然而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要为父亲赎罪，我要在这里陪着他。帝国联邦为一己私利在渗透，破坏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是成功了，然而时光终会把这一切摧毁。我短暂的30年中和你相处的几年里，我很快乐，没有那些上流社会的虚伪，没有看似自由实则囚禁灵魂的所谓上层生活。你说过要带我去你的家乡，看那里的山和水，看那里土生土长的同胞，等着我，我马上就去找你。除去被损毁看不清的部分，文字只记录到这里。两人听完之后都沉默不语，一阵难过。萨米尔默默地走到那幅女性骨架旁边，只见无名指上套着一个黑色的环，锈蚀的戒指记载着女人心底的悲苦和幸福。他回到中控室，地上的骨架左手无名指上也有一个。 爸爸，我心里酸酸的，把他们合葬在一起吧。 迎着月光，洞口外多了一尊小门，两个人的骨骼在奔运的过程中已经散落，分不清彼此，就这样静静地埋在了一起。 穿越时光和破坏，100多年后，几个陌生人终于圆了他们的梦。艾里克在墓前默默地为他们祝福，阅尽如水。KDA 在洞外借着月光改造那把冲锋枪，萨米尔和艾里克围着摩托车在洞内休息。由于防空洞里有湿冷之气，摩托车的热风机加大功率吹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电池已经没电了。清晨的薄雾在焦藤之间升起，洞口像是飘着一层云。艾里克睁眼看见阳光映着 KDA 的背影，又是工作了一整夜，虽知他是机器人，但还是心疼。 KDA 听到动静转过身来，萨米尔先生，冲锋枪的金属老化很严重，我无能为力了。我猜也是，那就丢了吧。 KDA 递过手枪一样的物件，后面连着一条电缆，我把它分解了一下，电缆连到一个小箱，约莫拳头大小，附一小块太阳能电池板。这么小啊，萨米尔很好奇。电池组拆下可以别在腰上，又调整了聚光室内的镜片结构，削掉不必要的部分，还装了太阳能充电片。萨米尔接过来掂量掂量，轻了不少。 KDA 介绍说，我只是调整了电池片的位置，让它们更加紧凑，不会影响蓄电量，我昨晚试过了。对了，这还有个好消息。 Kevin， 你说。萨米尔抬起头，夜里蝗虫没有出没。啊，太好了。萨米尔叹了一口气，一定是夜晚光线不好，不适于搜索，看来我们要继续休息，给晚上的行动储备体力。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 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洞外阳光明媚， KDA 把摩托推到了洞口充电，刚晒一会儿，那片黑云便在东边的天边再次出现。三个人忙推车推回洞口深处。又来给我们捣乱。萨米尔皱着眉头，凯文，只能拜托你趁他们不在的时候继续充电了。几只蝗虫落了下来，扑向洞外被拆散扔掉的冲锋枪残骸。一行人在黑暗中遥遥望见那些昆虫奋力地咬食着，轻易把这些废钢铁拆散叼住飞走了。黑云渐渐地遮住了天，浩浩荡荡。 KDA 忽然想说什么，欲言又止。早饭后蝗虫过境， KDA 给摩托充满电，父女俩各自就渐渐地入睡了。 KDA 把激光枪放在萨米尔身边，悄悄抬起防空洞内那扇倒下的门，走出去挡住洞口，又堆上干草将其隐蔽。遮天的黑云此刻消散，灰蒙蒙的天上裹着一层阴霾，不知何时又会被漆黑覆盖。 KDA 明白，既不能让父女俩担心，又要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个危机，就只能自己独身前往。这是又一次违背命令的自行决定，他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黑云从东南方来，他像猎豹一样拔腿前奔，行动异常的矫健，踏过之地无不飞起一股尘沙，于岩面上留下一串脚印，巨大的反作用力将他迅速推向前方，不一会儿就到了几公里之外。到处都没有蝗虫的影子，去别的地方狩猎了吗？ KDA 盘算着自己必须尽快回来，否则埃里克他们醒来发现自己不在的话，不知道会担心成什么样子。这群高低不一的岩石山上，树木被飓风摧折扫到身下，少量留于原地的多为年代久远的粗木。 KDA 的影子在巨木丛中奔驰，不时一跃而过十几米宽的峡谷。大概半小时后，在群山环抱中，一座白色建筑映入眼帘，方方正正，占近千平，两人余高，如一块修过形的扁豆腐，四角落有高塔，自动机枪在塔顶不停地旋转扫描，做好随时射击的准备。白色的墙壁由合金与特种材料复合而成，一道道橙色的光线从上面的凹槽中流过， 仿佛在给炮塔供给能量，又似作外观美化。建筑正中的屋顶 M 型雷达天线向外发射着探测波。莫非蝗虫的工厂就在这里？隔着一公里， KDA 匍匐在半山坡的灌木丛中，缓缓向前爬动。他右手从岩石上悄悄地抠下几块石子，瞄准雷达，颗颗像子弹射出，破空声音清脆。这试探行为很快就有了反应，雷达发出了红光，警报声突然响起，炮台向石子急速地转来开火，连续发射的六粒石子都被一一击碎，仅留下一颗到达天线，撞断了一根金属丝。枪口冒烟的炮台往实弹的方向来扫描搜索着， KDA 趴在干草中一动不动。不行，石头太脆了。警报过了几分钟才消失，炮台又开始周期性的旋转起来。 KDA 悄悄地抽出钛合金刀，折断上面的一角，掰成几片，用同样的手法弹了出去。不知是断丝的影响，还是金属片的速度更快，雷达的反应慢了许多，炮台未来得及转过头，那些刀片便切中了雷达，将金属棒击弯折断，雷达晃了一晃倒下去，炮塔一时间没了反应。 KDA 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半山腰上猛然爆出一连串的石屑。 KDA 把钛合金刀举在胸口，刀尖正对着前方，顺着山坡如激流般向大门急冲而下。咔的一声，刀锋刺穿了金属门板，建筑墙壁上流淌的光变成深红，警报声从四面八方炸起，炮台向门口急速转来。他抽出刀刃，右拳向门上裂缝猛锤，轰成洞，双掌发力，生生扒开一个大口子，纵身扑入，身后的土地上瞬间扫满了弹孔。来不及紧张，他抬起头迅速查看四周的情况，黑洞洞的，室内没有灯光，警报还在耳边乱响。 KDA 靠墙隐在阴影中，慢慢地向里移动，他身体触到了什么，用手一摸，发现是个塑料门的把手，轻转一下没有上锁，他便拉开一条缝探入，里面依然黑咕隆咚一片。右手的高温气流点燃了掰断的塑料门板一角，接着微弱的火光，这似乎是个门卫室，墙上嵌满了监控屏幕，还有一个操控台，中央的指纹录入框内闪着红光。他走过去拆开面板，看了一会儿里面的结构，把几根线连接到了一起，警报声便消除了。哼，很好。他顺着指纹输入框后的十几根数据线摸到了一块电路板，端详了一会儿，按某种顺序接连上了电路上的32个点，整个门卫室霎时亮了起来，连入口处的灯光，门卫室的监控屏也都开始工作。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左手皮肤已被刚才的掰门举动擦破殆尽，虽不会流血，但看着却有点恐怖。 KDA 没有理会，继续查看周围的情况，视网膜级的监控屏上显示着一些通道、房间和门，不见人影。柜里有工作服和强光手电筒，他取出后者便离开了门卫室。一楼呈十字架结构，入口在南，门卫室就在入口的旁边，中间是一座不知什么人的半身雕像，汉白玉质嵌在大理石的方座上，神态甚是威武，底座上刻着五种语言书写的名字 Ben Zahar Metri。 KDA 喃喃地念着。十字架东侧是两排宽大的棕色豪华沙发，围着一个玻璃茶几，旁边还有几个漂亮的假绿色盆栽，沙发上一尘不染，似乎有自动清洁功能，大概供访者休息用。西边是个红木柜台，上面摆着指纹录入框和几个登记本，后面的墙壁上还挂着接待员的工作服。 KDA 检查了登记柜台，捅开一个锁着的铁抽屉，找到几张 ID 卡，有绿色有橙色，旁边的本子上记录着对外开放日绿，和参观部分对外开放项目，工作人员橙， 供出入特定工作场所，研究员蓝，供入核心研究室，操控中心红，管理员。十字架的北端是一扇漂亮的玻璃门，上面贴着电子屏，显出一片山间瀑布下流水的景色，旁边有个刷卡槽。 KDA 在里边划了一下绿色的 ID 卡，门没有动静，看来今天不是在开放日。他换了橙色的卡，门开了，乳白色的走廊绵延向远方，铺满灰黑色的地毯，尽头是一扇金属门，走廊两旁是一些办公室，都装着玻璃的滑动门，有的办公室墙壁上还镶着点缀环境的玻璃鱼箱，里面的热带鱼都已经死去腐烂，化作累累的白骨，若不是钢体封闭着，臭味一定会散出来。 KDA 每走到一扇办公室门前，那门就会自动的滑开，里面无一例外的是办公桌和文件柜，堆满了无用的项目合同、计划书、图纸和计算数据。 KDA 走到最里面的门前，刷了橙色的卡，又是一道走廊，横向的，墙上的标志显示左边往总管室，右侧进加工厂。他走到工厂入口划卡，没有动静，只得去老板的屋子先看看。总管室没上锁，半掩着，KDA 将刀试探着从门缝插进去，确认里面没有危险再推开。宽大的室内铺着洁净的红地毯，花梨木的办公桌气派而坚固，上面摆些高级办公用品，落地的窗帘是拉开的，窗户上显出一片田园风光。 KDA 走近看才发现，那只是一副宽电子屏，像太空舱的座椅，柔软舒适，扶手上装些不知名的钮，屋四角摆着矮树和盆栽，叶子轻轻地摇动，似有微风从那里吹了出来，伴着清新的温度和湿度都适宜的空气。屋里并不透风，氧气量却很好。 KDA 认真地观察了一会儿，才发现盆栽是人造的空气净化器。老板的办公桌柜上带着密码键盘，他打量一下坚固的电子锁，一种危险的信号在他的回路里产生，有自爆装置，看来还不能破坏和乱输入。四下搜寻没有价值的收获， KDA 便回到加工厂门前，用钛合金刀劈了一下，那刀刃竟应声而断，同种材料。无奈之下，他不得不继续用自己脱皮的手拆掉门。门后是一座半透明的悬空吊舱，内有中控台和生产监视屏，舱下偌大的空间里灯火通明，七八道流水线上的几十只机械手臂正在有条不紊地生产、组装、修理着那些机械蝗虫。每条流水线长近百米，始终有许多宽大的铁箱，里面放满了蝗虫收集回来的碎金属，末端为成品的堆放架。果然猜得没错，竟还是在地下。手控台上的按钮并不起作用， KDA 便回保安室用短接线关了电源，流水线却运行依旧。看来供电线路不同，自动工厂也就是有智能程序在调配运行，手控台不管用，这地方八成已被 AI 接管了。就在他思考的时候，工厂的顶棚突然传来了隆隆声，他抬头看，只见屋顶裂开了一道缝，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圆，一群黑乎乎的东西慢慢地流进，于厂房半空中散开。 KDA 蹲下隐蔽，探头瞄望，只见蝗虫们嘴里叼着大小不一的金属块，都丢进了那些原料箱内，而后飞聚成团，黑球不断地增大，它们摊开时有如此之广的覆盖面，聚集起来竟也占据了这几个足球场大的车间的大半领空。屋顶慢慢关合，原料箱里的金属渣多得散落在地，有几个清扫机器人过来收拾。哼，要是能把你们一网打尽就好了。这里如果是军用工厂的话，按理说应该有自毁系统，如果能找到启动方法。吊舱的屏幕上 忽然出现了一组倒计时，时间为30分钟。那些蝗虫于半空凝聚成了一个硕大的黑球，一动不动了。有机器人推着雷达一样的设备挪过来，对准黑球按动电钮。他们在干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中控台的按钮没用，我必须深入更核心的地方。吊舱的另一侧是贴着厂房高墙而建，下行到工厂地表的楼梯，同样用半透明材料包裹着。在没进一步了解之前，我还是不下去的好。现在唯一可有用的恐怕就是老板时代那个电子锁。入口雕像是负责人的吗？你们在这里陷落前都离开了吗？还是被蝗虫给 KDA 轻轻拆开写字台那些花梨本做成的外框，露出它保险柜一样的本来面目，脱离了带有自然气息的外皮，眼前这玩意儿充斥着金属的冷酷感。他微距查看了输入面板，26个按钮中有3个被磨损的较其他稍重，这就有9种组合，可只有一次机会。难道是 BZM？ 时间不允许多想，他决定尝试。他不相信爆炸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3个嘟声响之后，锁开了。哼，看来我还挺幸运的。抽屉里有些机密文件，其中夹着工厂的结构图，还有一张风速的镶着金边的红色 ID 卡。 KDA 从图上找到了工厂服务器所在地及通风管道分布线，他把 ID 卡和地图装进衣袋里。临走的时候捎带看了看挂在墙上的一张人像油画，和入口雕像一模一样，不过这里的神情似乎更傲慢。哼，你傲慢呢，推动发展这一切，这一切现在反而不受你的控制了。通风管有一个入口连在工厂的大厅墙壁上，那些错综复杂的管路一直连到服务器室，是相对最安全的潜入通道。只见机械蝗虫们除了翅膀有规律的拍打之外，好像都停止了工作，静静地接受着雷达的辐射。 KDA 沿半透明斜通道慢慢地摸到了车间底，站在隔绝那些蝗虫世界的门前，静了静神，微微地推开一道细缝。蝗虫们并没有反应，看来缓慢和无声的移动并不会惊动它们。它的脚覆盖着人体一样的皮肤，尽管经历了这么多天的奔波已变得脏而破，但踏上地上的声音总比鞋要小得很多。它蹑手蹑脚地向墙壁上的一个大铝合金百叶窗走去。拆开这些东西并不难，问题是要安静。工厂的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射线，让 KDA 感觉不对劲儿。电磁波能充能吗？看来控制台上的倒计时是这个意思，大概还有20分钟。百叶窗的四角是旋进去的普通不锈钢螺钉， KDA 后悔刚才把断刀丢掉，那刀尖可以深入到凹槽里把螺钉旋动，自己现在没有任何扁平的有尖头的物品。哎，等等， ID 卡。他慢慢地倒弓着前臂，把手伸入衣袋，尽量不发出衣衫摩擦的声音。他从口袋里取出那张封锁的红卡，插入嵌有螺钉的凹槽里，慢慢地旋动， ID 卡微微的扭曲，螺钉也跟着缓缓的而安静的转动起来。谢天谢地，多亏它不会生锈。他把旋开的螺钉一根根的暂放到自己嘴里，叼着卡片轻轻的取下百叶窗。这东西放在哪儿呢？忽然他想到一个略带危险的计策。他随便瞄准了一个离自己很远的地方，平举那扇风窗，定了定神，像掷铁饼一样扔了出去。百叶窗嗖的一下飞过，蝗虫翅膀的震动频率霎时间变了，铝合金窗砸在了对面的墙壁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那群蝗虫便突然焦躁起来，散开向窗子的撞击点扑去。 KDA 趁着混乱尽可能快而不出声地爬进通风管道里。